报，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现在呢，有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还是挺多的哈，经常会有这个腰腿疼啊，当然了，不同的原因促成它不同的这个疼法哈，但是呢，往往疼了以后到医院去看医生呢，会给大家呢来诊断一些病哈，可能会看到一些名词儿，大家不太明白，比如说你脊柱有问题啦，你椎间盘膨出啦、突出啦等等的哈，那么脊柱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椎间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有很多的椎间盘哈。那么这些椎间盘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我们就是说这个椎体和椎体之间它是由椎间盘构成的。那我们都知道脊柱呢又是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主心骨，或者我们说脊梁骨。你看我们今天说在祖国建设中起大作用的，哎，是中国脊梁是吧，那在我们人体它也起非常的作用。哎，我们颈椎出了问题，一会儿头疼头晕，一会儿这个两个胳膊这个又是麻又是胀又是痛，一会儿甚至呢有些人血压会增高。哎，我们这腰椎出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腰椎间盘突出来了，腰椎间盘膨出来了，还有这个腰肌这个疼痛来了，还有骶髋关节疼痛来了。当然有些人呢，可能腰不痛，结果是腿痛，事实上这个腿它跟这个腿没关系， 是腰带来的， 其实腰带来的、哎，所以我们作为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脊柱的解剖这个生理特点，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这个防也罢、治也罢或者恢复也罢，哎，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说人体这个脊柱呢，它这个功能呢它是多方面的。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啊，你看既保护我们这个脊髓和神经根，还有一个它是支持我们人体这个体重传递这个重力，同时呢它又是参与我们这个胸腹盆腔的这个构成，而且呢骨骼肌的这个是骨骼肌的这个附着部。一旦我们这个脊柱受到损伤或者说出现了问题，可以这么说，就会株连九族，发生这种多米诺这个骨牌效应，会引起全身这个疾病，严重的呢还会这个呼啦啦的好像那个大厦一样都给倒塌了，这个脊柱出了问题，这个整个人体像一个大厦一样它给倒塌了一样，导致我们出现坍塌性这个问题出现。什么意思？会出现瘫痪。你看，所以我们脊柱有多么重要。那我们人体呢，这个椎骨啊有多少块？26块。这26块怎么构成的呢？其中颈椎我们是7块，就是7个。我们胸椎呢是12个。腰椎呢是5个。骶骨呢是1个。再加一个我们人过去是长尾巴的，后来这个进化的尾骨， 现在叫尾骨，其实过去这长的就是尾巴，那猿人的时候啊，这骶骨呢，其实我们生出来它是五块，哎，长着长着五块长成了一块，就是变成了一块。这个椎骨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这一块一块，就是我老爱说这个羊蝎子，大家老爱吃那个，你看它是由这个椎体、椎弓、棘突和横突、小关节突，再加我们这个椎间盘，哎，这么构成了我们这个椎骨。那我们老说椎间盘突出、椎间盘膨出，压迫我们这个椎管狭窄。我们椎间盘有多少呢？人体的椎间盘就是从这个颈椎开始啊，一直到我们这个骶骨这块，椎间盘是23个。 哦，这么多啊！ 哎，软垫一个，你就占到我们这个脊柱长度占到多少？占到1/3的长度。 嗯。 都让这个椎间盘给占了。你想，每个椎体中间一个垫子，一个垫子这么垒了23个，加起来就是我们其实整个腰肌它要长度要占到这个1/3。我们这个脊柱啊，它不像一个钢棍一样那么直，我们正常这个脊柱呢，都是有一定这个弧度，我们把这叫生理曲度。我们这个颈椎呢是向前凸的，就是说那个弓啊是朝我们面前那个方向突出。我们这个胸椎呢又是向我们背部后面这个弯，我们腰椎呢又是向人体前边这个弯，我们这个骶骨呢又是向后突出，所以它保持一定的这个弯曲呢，可以减少这个震荡。比如说你从高的地方你咚跳下去，哎，它这种弯曲可以给你缓冲这个直上直下，你要是直的对吧，那冲击力就很大，所以它可以缓解这个震荡，可以使这个支撑力呢，但是这种弯曲呢可以使支撑力这个减弱，那么在弯曲交界处呢就容易产生这个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胸11到胸12，腰椎这个一，你看这个就是胸椎和腰椎之间，这是一个弯曲的节点嘛。你包括这个，哎，就会容易出现个慢性劳损。你像我们颈椎的颈5、颈6以及这个1/4、1/5，这里就容易产生这个损伤，就这种弯曲是吧？你老是这一辈子震荡缓冲，你总是在承受那种力量，这不就容易出现问题吗？这样呢？就成为我们这个颈胸腰背痛的易发部位，就这在弯曲这个部位。脊柱这个关节还有它这个韧带，你想那一块一块最后要把它这个连到一块，所以在它这骨头上面呢这个韧带它就比较多。我先说一下关节啊，你看关节，你像这个我们说这个关节突关节、钩椎关节、椎间盘，这也是关节，腰骶关节和骶髋关节。那么韧带，你包括这个，哎，我们脊柱的前韧带、后纵韧带、黄韧带、肌间以及肌上韧带。那么脊柱这个韧带，哎，这个比较多，而且长短呢它也不一样，所以它具有强大的这个韧性。这就好像脊柱上这个钢筋一样，就是我说这个韧带啊，刚柔相济，这样呢它保持了脊柱的这个稳定性和灵活性这个统一。当然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些韧带在腰骶这个交界处呢，就是我们这个腰椎和这个骶骨这个交界处呢，这块比较薄弱，容易引起这个损伤和这个腰痛。你看有些女性，哎，就是感觉盆腔或者生孩子呀，挺着这个腰啊，这块就容易出现这个腰底痛。和这个韧带相伴啊，你看对脊柱起支撑作用的另一个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强大的这个腰背部、胸腹部和这个臀髋部这个肌肉，特别是这个骶肌肌，又称为这个伸肌肌、竖肌肌，哎，长大而有力。这个长大有力，你像我们有时候伸腰、伸懒腰或者转腰呢，谁给提供这个动力呢？哎，就是他给我们提供这个动力。 如果我们这些肌肉出现了问题，那么椎间关节或者韧带也因此受到挤压，就会牵拉引起这个腰痛。我们这个脊髓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大脑嘛，它这个延伸，其实它这个椎管里边呢，它也是中枢神经。这个脊髓呢，当然就在这个椎管内，它上面呢是连接我们这个大脑这个延髓，下面呢和我们这个马尾相连。那么从我们这个椎骨脊椎骨上，这个分出多少？分出多少神经呢？分出这个三十一对肌神经。你像颈段是分出八对，胸段呢分出12对，腰段呢分出5对，还有底段呢分出5对，再有呢尾神经1对。那么在脊髓圆椎以下的这个腰底神经根脊束成为这个马尾，马尾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腰二就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骶骨啊，再到我们的尾节，共是10对这个神经根。你看我们老师说，哎，腰痛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腿痛呢？这分出来这个神经，它从这个脊柱出来，如果我们椎间盘突出或者在那里错位，它压迫的是神经根，以后要么你这个肩痛，要么你这胳膊痛，要么手麻，要么你这臀部痛，要么你大腿痛或者小腿痛，甚至放射到你这个脚部处，就是我们分出来这个神经呢被压迫了，哎，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脊柱哪个部位的椎骨或者肌肉受到这个损伤，压迫了神经根，那么这个神经根以及它传达的这个信息要通过这个脊髓呢传递到我们大脑，因为你受压了嘛，我们大脑马上就会发出这个反应，释放止痛物质，哎，我们就感觉这个腰痛了。就是哎，我们其实说疼痛它是个症状，是你能感觉到，哎，你那一块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说释放这种疼痛物质，哎，你就会感觉到疼痛反应，不管是你一会儿胳膊，还是这个腿，还是你的臀部，还是腰底部啊，那你看这样，我们明白了我们这个脊柱这个基本的结构和生理特点，我们在这个防治颈肩腰腿痛的时候呢，就要抓住这个重点。就是根据这个解剖生理上这个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这个防护和防范，这样呢我们就会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哎，通过这个大家呢你就听个热闹，掌握一些这个常识，要记住脊柱是我们这个主心骨，这块出问题，你看四肢，哎，上肢出问题了，这个臀部出问题了，然后我们的腿部小腿脚上，我们这块都会出现问题，如果你这再严重的话，哎，还会导致我们这个瘫痪。所以我们说讲了这个四个生理弯曲，包括我们在前面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你腰上为什么垫这个垫子，就是为了满足你那个生理弯曲，是吧？这些呢了解到以后，哎，我们其实给大家制定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都是根据这些生理啊、解剖呀、和它病变这些特点来给大家制定的，它还是有它的科学性的。 确实刚才您讲了讲这个脊柱啊，我更加深了对它的这种理解和认识。确实像您说的，它是主心骨，是脊梁，如果你脊柱出问题的话呢，那严重那很有可能就瘫痪了啊，所以这点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脊柱、啊。 当然大家听了这话你别恐怖啊、听我这么一讲，我不是吓唬大家、就是说它的重要性就那么重要。 没错。确实张主任呢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呢给大家讲解了骨关节的一些结构特点啊。应该说这些内容呢对于我们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啊是有很好的这种预防作用的哈，所以这点呢是特别有实际意义。当然我们每个人呢都不是学医学的，可能猛一听的话呢在理解上在认识上呢可能还有落差，甚至可能不是特别理解，有这种可能。 那你看啊，最少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主心骨，它是这个脊梁，你从生下来不管是别人抱你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孩先是举不起来， 是 最后慢慢的立起来了、 对，一定要 谁在这把你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带动、就是你那个腰椎。还有一个你用了一辈子，不管你是你从事不从事体力劳动，从事体力劳动更不用说了，那对他的伤害 就是说这个刺激和劳损是更严重的、 嗯嗯、 那我们就是在生活中你一辈子要转多少次身你知道吗？你晚上就在床上翻滚要翻滚多少次你知道吗？然后你说你伸胳膊啊，一会儿用劲儿，一会儿提东西，一会儿从座位到站起来，你一会儿又是蹦，一会儿又是跳，你就包括今天跳这个广场舞，你的腰椎脊柱都在那儿吃力呢。 嗯嗯， 那你说你要不要去保健它、保护它？况且你到了五十岁以后，那种劳损慢慢毛病就开始出来了。 嗯嗯， 我们老说退行性老化，老化了，有些人说哎，等我出问题了，我再去治。到那会儿通常都是这个哎，效果都达不到。 没错， 哎，我们一定要做好这块的保健、嗯、 对，所以刚才您说的人体的每一个动作哈，都有脊柱的这种付出和 都牵动它了、 啊、都牵动它的哈、 哎、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保护它。而且我觉得人体的这个进化呢是相当全面而且智慧的哈，你像刚才您说脊柱它不是完全直的，它是有一定弧度的， 弧度是为了缓冲， 哎，它这种弧度呢就是让你呢就是这个活动起来更加的便利啊，也预防了很多的一些疾病和外伤的产生。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如果没有这四个弯曲，你要蹦一下跳一下，可能你这一蹦砰一下你的脑子都疼， 对， 直接从下面这个 或者哪儿 冲击力就冲到你大脑去了。 是， 可是哎，人家这个有这个弹簧， 嗯， 这种弯曲，哎，你就能给你缓冲。 但是恰恰它这个就是相应的这种弧度哈，可能也带来一些所谓的副作用。 那我们刚才说它有些薄弱环节嘛， 对， 你干什么你都不要用劲过度。 嗯， 你看我说一个生活现象，体育运动员他那个是缺氧运动，是突破人这个极限。 嗯， 你看很多举重的、体操的，年纪大一点。这个北医三院那边，你看就是我们运动中心，我们国家队的那个体育运动员都是在那里保健。 嗯， 哎，你看到了一定这个年龄，腰腿痛什么问题都来了。 对， 就是你看过度的使用这些关节。 嗯， 那我咱们做生活中，你就不要过度的使用。 是的，是的。另外，刚才你也提到椎间盘，我原来以为啊，就是说腿啊、腰啊有这个，没想到您说有20多个椎间盘。 对， 所以说您到底是哪个椎间盘出问题了，这还得具体的去查。 其实更多的啊，主要是 颈椎间盘、 腰椎间盘和腰底之间这个椎间盘、 嗯、 这一块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几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哈。 对、 嗯当然了，如果您有腰腿疼的话哈，不能说哎呀我是这个腰腿疼，但是呢您必须要去检查具体哪个问题或者哪 个 地方 啊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症状有需求的话，赶快早晨8:30之后先拨打电话，然后根据您的情况我们先做一个健康的风险评估哈，到底看看您骨关节哪儿出了问题了，然后我们再给您的制定相对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像这样的做法呢，应该说是效果非常好，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哈。好，我们8:30之后等待您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 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其实刚才我跟张主任还在聊哈，其实人体进化的真的是太科学了，也非常的精密哈。 精密，你想几千年，它是通过进化、进化、进化是什么？哪里不合理，就给你把它磨掉了。 哎， 哪里合理的？留下来了，所以人体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按着人体这个大的结构走。如果你老违背它的话，你想啊，会不出问题。 这就是咱们说养生四原则的第一条，顺应自然。 对，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违背这个规律。 嗯，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颈椎和腰椎，不管是你今天骨赘形成也罢，还是椎间盘突出也罢，还是腰肌劳损也罢，产生这些疼痛，这些听众呢用什么方案呢？用一个就是由我们这个药学这个大师啊，高学敏教授他研发的一个成方。他这个成方呢是由这个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珠、珍珠粉、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D3， 用他的这个成方再加上骨八种营养元素。骨八种营养元素这个大家经常在听的啊，就是有这个鲨鱼软骨素、海参提取物，还有大豆异黄酮，再有呢维生素 D， 葡萄籽提取物，这个大家可以打电话这个进行这个了解。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它能够起到这个抗炎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容易这个促进我们这个精筋呀、组织这个再生，还有呢就是防止它这个进一步这个老化。如果我们总是这个费尽了神折腾了半天，总是这个作用不太好，可以用这两个方案这个组合，效果呢通常是比较这个突出呢。至于说它里面这个机理啊、这个道理啊、它这个是什么作用呢，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可以这个索取这个资料，进行这个康复。 好， 当然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要有点耐心，不要想着一两个月把你这个几十年形成这个退行性疾病能康复，这个是大家要纠正的一个观念哈。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成方以及八种骨营养素的话呢，可以免费索取资料啊，这都是没问题的，早晨拨打电话来索取。另外现在呢正有一个好的机会啊，大家呢可以来体验成方以及八种骨营养素。那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就有这个资格来体验了哈。所以呢八点半之后记住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其实像这样的这个体验活动的也是挺难得的啊，尤其是有骨关节疾病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